时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一生里面，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面，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听到许巍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是一种植物的名字，叫做蓝莲花。蓝莲花这种植物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睡莲，在很多的佛教国家，莲花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象征着一种圣洁、庄严和肃穆。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呢，其实也和佛教有着比较深的渊源，它是由歌手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是许巍写给唐朝的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表达了对玄奘法师的一种敬意，所以整首歌曲呢具有着浓厚的禅学的味道，虽没有激昂的曲调，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能够给人力量。对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来说，外在的不利条件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那些不利条件已经被转换成了追求梦想的动力。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感到彷徨，当你 雪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为大家送出的前两首歌都是许巍的作品，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来自于他。和前两首歌相同的是，这首歌呢，也来自于许巍的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当中。这张《时光漫步》是2002年12月18号上市的，可以算得上是许巍沉默了3年以后潜心创作的一张专辑。他的音乐风格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作品的总体路线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了一种灿烂明亮。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次音乐上的转变是许巍生命体验的自然变化，是历经多年磨砺之后的沉淀的产物。而这张《时光漫步》不变的是许巍令人折服的对于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他对音乐的执着。马上我们就会再次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礼物》。 是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 是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接下来呢，好歌继续来听台湾创作型歌手游鸿明在2000年9月1日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下沙》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呢，是一首相当有诗意的情歌，以管弦乐和合成器呢，共同交织出了一幅壮阔的情景。 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 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好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得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别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走了就走了，不要想起。天空啊下着沙，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想起。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的上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来送上王菲的一首《天空》。《天空》呢，也是王菲1994年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的名字。这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呢，展现出了王菲对声音控制的那种非常天才的一面，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空灵的、美妙的天空的图景。下半时段会有更加精彩的歌曲在等待着您，请您不要走开。

一首蔡琴的《你的眼神》之后，我们来听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其实呢，浪漫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就近在眼前，弥漫在我们的周围，只要你用心去体会，随时都可以得到浪漫的情趣。而我呢，也非常认同词作者对于最浪漫的事的一种描述，那就是和你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心里的宝。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白桦林》来自于朴树， 它呢其实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源自于乌克兰，它的灵感呢就来源于苏联二战时期的一个士兵的故事，非常的凄美。晚上我们就来听听朴树为我们娓娓道来。 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江山和王志文呢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对荧幕情侣，他们两个曾经合作过多部电视连续剧，深受大家的喜爱。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来自于他们两个的合作，歌名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 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哦，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直到的风里记着你，每夜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醒来的梦里在哭泣，

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创作的一首《菊花台》，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为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而量身定做的片尾曲。他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令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所以呢周杰伦就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这首《菊花台》的歌。而这首歌呢也在2006年12月入围了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56曲大名单，在2007年4月获得了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菊花台》送给您，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节目安排能为您带来愉快的心情。 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山。 向晚，飘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凝凝不堪。手摸渡江，秋心才凉半，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花灿烂的山，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思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花灿烂的山，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若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地址，这里是 FM 九八六。 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北京时间23:00。